我来了。多么寻常平凡的一句话，但被此时的叶修喊来，却仿佛有着一种你们被包围了的气势。更让人无法直视的是，此时唐柔的韩嫣柔被霸图包围，叶修的君莫笑单枪匹马先一步杀到，这分明是让人一个一个击破的添油节奏。不偷偷摸摸的也就算了，居然还有如此的气势在公共频道里吆喝。这里是荣耀竞技比赛，说一千道一万，场上一方最多也就五人，腰挺再直，嗓门再大，对方也绝不会误会你带了一百人，一点也不会。就在所有人都对叶修的张扬感到不理解时，霸图的应对却也让他们迷茫了。霸图战队竟然好像真的被叶修这气势给吓到了，他们飞快进行了收缩，角色之间调整站位，如此如临大敌的模样，又哪里像是只面对孤身前来的一人？ 受死吧！ 叶修居然还在刷着频道信息，让大家一度无法分清这到底是谁包围谁。轰轰轰！叶修言行合一，消息在刷，行动也没弱上半分。君莫笑端在身侧的千机伞喷出火花，反坦克炮三枚呼啸飞至，枪口抖动下，三枚炮弹分袭三人，一点都不带含糊的。闪！被锁为目标的韩文清、林静妍和张新杰三人都操作着角色进行闪避，此时双方尚有点距离，闪避轻松，三人倒是更介意叶修接下来的举动，或者说星星接下来的动作。此时观看着比赛的诸如宇文周、萧时钦这些个顶尖精明的战术大师却都已经笑出来了，他们拥有上帝视角，又能看到双方各自频道的对话信息，此时完全知晓叶修的意图。虚张声势，这完全是虚张声势，是从唐柔遭遇霸图战队时就开始布局的虚张声势。由于随机刷新这一从未出现过的状况，唐柔和霸图全队发生了意料外的相遇，对于单枪匹马的唐柔来说，这是绝对的劣势，所以他没有犹豫，他立即进行回避，而本是占据绝对优势的霸图却因为这种偶然略有犹豫。绝对优势，犹豫，仅仅就是这样一个态度，立即让叶修把握到了比霸图更加准确的信息，这是一次双方都没有意料到的偶遇。但如此可一点也没有解除当时唐柔的危机，甚至之后叶修让唐柔适当周旋，这也是没办法的兵行险招。如果没有这样的周旋，而是让霸图战队打消心中疑虑，判定唐柔落单，开始坚决追杀的话，那恐怕真就是神仙也难救了。那一瞬间，叶修当真是下达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指示，但就是因为这清晰而又大胆的判断，才能为此时救出唐柔留下空档。君莫笑单枪匹马出现，霸图战队却是如临大敌的姿态，因为从始至终他们还是没能判断出他们和唐柔是一次双方都偶然的巧遇。他们以为唐柔是诱饵，他们以为是他们抢在落入陷阱之前擒到了这一只诱饵，他们以为他们化被动为主动，接下来星星只能被逼现身了。所以在这过程中，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精力是一直提防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星星其余四人。于是就在这时，叶修的君莫笑极其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几乎可以说是他完成了霸图的期待。于是不加思索的，霸图摆出了他们准备良久的团战姿态，而叶修非常快的就在此时让君莫笑发动了攻击。三枚反坦克炮弹分别袭击三人，三人下意识闪避，然后就见四散飞舞的魔法炫纹中，韩嫣柔豪龙破军出。霸图战队的包围居然在如此一瞬间就被撞出了一个缺口，他们调整姿态忽视了唐柔的存在吗？并没有，唐柔在他们眼中始终是饵，之前是星星引诱他们入圈的饵， 而被他们擒下后，就是他们引诱星星出动的饵。鱼还没彻底上钩，哪有就忽视了饵的道理？只是叶修的出现对他们而言有些如释重负，他们预备了很久的注意力，在这一瞬间终于得到了一个准心。这种情势下，平衡难免有点偏移。如果多那么一会儿，霸图战队肯定会立即调整好平衡。唐柔本就是他们要攥在手里来牵制星星的，结果叶修偏偏就卡在了偏移的那一瞬间发动了攻击，进一步牵动霸图对他的主意。而唐柔也像是蓄意了很久似的，韩燕柔身后那数个魔法旋纹在这一刻突然全数射出，纷乱之中豪龙破军强势突围。一切都是那么的快，一切都是瞬息间。韩燕柔离开了五人夹击的包围，君莫笑抢步上前，撑起千机伞就是一个掩护，将张家乐飞快反应过来后操作百花缭乱进行的远程攻击全给拦下。君莫笑、韩燕柔扭头就狂奔。二对五，那也是个玩笑话，更何况此时韩燕柔也就是个 0.2， 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气势汹汹杀来的叶修操作君莫笑掉头就跑的时候，可一点都没矜持，飞奔的两个角色瞬间就在峡谷中扬起了两道尘烟。这就完了？观众都石化了，在他们看来，霸图真是无能极了。紧紧包围着的一个韩燕柔，在叶修的君莫笑单枪匹马杀来后，放了一个反坦克炮就给救走了。还有比这更无能的战队吗？只有职业级的水准才能明白这当中是怎样的曲折。叶修的因势利导，霸图豪迈却又不失谨慎的应对，双方刚刚可是进行了一场相当复杂的交锋。而且就这最终结果来看，霸图损失的也只是一次机会，他们的角色可没什么消耗。而星星呢，星星更是啥也没得到，很辛苦、很凶险、很拼命的，也只是化解了因为随机刷新而陷入的危局罢了。而韩燕柔能从这样的险情下撑过来，生命和法力的消耗可都不小。生命虽然可由治疗来补，但这无非就是将生命消耗转化成了治疗的法力消耗，而法力在职业比赛可是没有太多方式来补充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这场交锋最终亏的到底还是行星。 哼，不错的开胃菜呢。 此时职业选手的 QQ 群倒还是挺热闹的，联盟20支战队已有17支彻底结束了赛季，但是对于越来越紧张的季后赛，还是很少有人会完全不去关注的。此时这场决定生死的半决赛，观看者就不少，或电脑或手机挂着 QQ 在群里和大家同步讨论的选手也蛮多。刚刚就是虚空战队的李轩将星星和霸图刚刚进行的这一番交锋评价为了开胃菜。 是啊是啊， 其他选手纷纷响应着，而后就个个都是换个姿势继续欣赏比赛的姿态。对于水平高端的他们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比赛会是枯燥的。普通观众会觉枯燥，只是因为很多地方他们不懂其中真味罢了。君莫笑和韩燕柔绝尘而去，霸图只是眼睁睁看着。当然没有，霸图当然有做拦截，张家乐就最快做出的反应，只是君莫笑的千机散盾很大程度地削弱了远程攻击的干扰，星星两人的角色早在此时开始提速。赛跑那势必因为角色移动速度的快慢，最终让阵势散开，而霸图在这时继续了他们的谨慎，他们保持了阵型的完整，而后不慌不忙地朝着君莫笑和韩燕柔的去路追了上去。刚被觉得无能的霸图战队此时不够果敢的姿态，看起来是要进一步刷低人们的印象分，然后事实上却非如此。 因为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此时无比清晰地看到叶修在逃跑过程中接连下达的指示。星心另三位尚未到阵的角色已经接受指示，开始布置埋伏了。这叶修在一路赶到这一端的时候，竟然就已经留意好了这一路的地形，此时对埋伏地布置精准到坐标。在那一刻，他竟然就已经想好了此时的安排，就好像一个出色的棋手下棋时所想的不只是接下来的一步，而是两步、三步，甚至更多。霸图此时不断果敢而趋于谨慎的应对，在观众的上帝视角下顿时也显得奇高一招。荣耀毕竟还是游戏，伏击这种事儿所抢的不过是个先手，游戏中实在很难有一击就了结一个对手的情况，而在霸图有了这种提防姿态之后，也不可能再让星星集火高效击杀一人。以稳固的防守，在对手的先手伏击中站稳阵势，再寻机反击。霸图之前追击韩嫣柔时打的就是这样的谋划，这一次同样是以不变应万变，眼看着对方两个角色在前方峡谷的转口处消失，霸图也一点没有慌张，继续着他们的节奏和步调。赶到这路口后，更是做好对方就在另一端伏击的防备姿态，这才冲出。结果视角中所见的仅仅是叶修的君莫笑一人。 哼，走快点行不行啊，真怕你们走丢了。 叶修在公共频道里说道。 那你别跑啊，你过来啊。 张家乐叫道。 要过来的不只是我呀。 叶修回道。峡谷上方沐浴成风的身影闪现，居高临下，炮口有恃无恐地对准了下端路口驻地的霸图众人。 大家好啊。 苏沐橙打了个招呼，沐浴成风开炮。